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77集。 别动！ 黑哥大口喘着粗气，想到自己被耍，简直怒不可遏。与此同时，摆脱秃子控制的吴恙也从楼上飞跑下来，脚边跟了只身形矫健灵巧的白猫。原来刚才吴一舟和算命的兵分两路，直接窜上屋顶，用爪子连拍天窗数次，并且趁着秃子上前检查的机会跳进阁楼，干脆给他理了个新发型。 死娘们，给我站住！ 一人一猫身后，秃子紧追不舍，手里还拿了张纸巾，狼狈地按住被猫爪子挠破的脑瓜顶，边追边喊。黑哥死死握着枪，再冲吴恙大吼： 都他妈别动！ 吴恙一愣，见秀琴已经被对方挟制在手，只好停住脚步。刚刚还鸡飞狗跳的茶楼瞬间安静下来。黑哥见秃子也跟着听令不动，差点没给他气死，赶紧丢了个指令： 你是死人吗？还不快去把日记拿上！ 对方有三个人，他们只有两个不好控制，况且又在古街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早晚会把片警引来，只能走为上策。反正那日记是老爷子的没错，拿着总好过空手而归。秃子很快滴溜着一袋日记下来， 先去开车， 然后便拖着秀琴一步一步退向门口，目光片刻不肯放松地盯着吴恙和吴大力，免得他俩再搞出什么幺蛾子。吴恙看着黑哥这架势，就只是想带着日记离开，便手臂示意吴大力退后，意思是不要再碰硬了。 黑哥，好像有警察来了。 秃子刚出了茶楼，就看见街道尽头隐约闪起红蓝相间的警灯，语气惊慌。黑哥闻言猛地一把推开秀琴，撒腿就往停车的地方跑。吴一舟也不知看见了什么，四准时机，趁大门还没关上，嗖地顺着门缝窜了出去，一口咬住秃子手背。 我去你大爷的！ 秃子接二连三地被白猫袭击，脸都疼得变了形，手里的塑料袋啪叽地摔到地上，也顾不得，只能拼命地甩着胳膊，想摆脱这畜生。远处跑在前头的黑哥闻声回头，那边是即将赶到的警车，这边是个250拖油瓶，他一时气火攻心，电光火石之间直接端起手枪，瞄准白猫就是砰的一枪。白猫九斤半的身体当即被子弹冲开，闷哼一声，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眼前的一切太快也太不真实，吴恙半张着惊异的嘴，却连声尖叫都发不出，整个人彻底傻在了原地。直到秃子慌乱中捡起塑料袋，迅速和黑哥跳上车，驶入夜色。 吴一舟， 他发疯似的冲出大门，飞扑到白猫身边，却见那雪白的小身体侧躺在冰冷的青石板路上，动也不动，胸口一片殷红。他叫他的名字，伸手摸他，想抱他起来，可才碰一下，他胸前的窟窿就滚滚不断地涌出血来，粘稠温热，在这寒冬夜里格外的烫手。吴恙嘴唇咬得发白，才勉强克制住手指的颤抖，给宠物医院拨通了电话。值班医生很快接起，让他把猫送去看看。 不行，我根本动不了它，一碰就流血，好多好多血。 吴恙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 他眼泪决堤似的往外涌，完全克制不住，最后视线模糊一片，话都讲不清楚，只记得医生让他用干净的毛巾按住伤口，先止住血，医生随后就会赶到。秀清很快帮忙拿了毛巾，乌阳一手替白猫按着伤口止血，一手不停地搓着他掌心的肉垫，搓热叫他的名字，可依旧没有回应。 兔子都要走了，你追他干嘛呀？到底是谁顶着虎叫往上冲呀？ 这时碰巧对面奶茶店的橘猫阿花穿过马路，他站在刚刚兔子被咬的地方，朝着无恙喵了一声， 喵。他刚才好像是要这个。 阿花叼起脚边的纸团，晃着圆滚滚的身子走过来，那是兔子被抓破头顶后用来按住脑袋的纸巾，后来被他随意在手心里揉成一团，直到被咬才不小心脱手。无恙毛巾不肯离手，只好单手展开揉皱的纸团，见上面还印着兔子的血以及 S 酒店的印花图案。忽然无一皱的身体抽搐了两下，无恙赶紧收起纸巾回身看他，担心的所有神经都攒在了一处，可白猫依旧没有睁眼，抽搐很快停止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阿花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，在吴一周脸上闻了闻，然后就低下头，近乎虔诚地替他将身上的毛从头到脚梳理整齐，诺诺地喵呜了一声， 她真漂亮，我真难过。 无恙曾设想过无数种与她告别的情形，或郑重其事，或伤感悲切，亦或平静释然，却从没有一种像现在这样仓促惶急，连一句再见都成了奢望。南平冬夜的温度实在太低了，尽管她用外套盖住她小小的身体，可医生赶到时，他还是彻底的冷了。医生没说什么，只是宽慰地拍了拍无恙的手臂，所有该说的、能说的，他在几周之前已经和无恙说尽了。那时候，吴一周被诊断患有猫咪罕见的血管肉瘤，导致脾脏病变并摘除，并且已经开始向其他脏器蔓延了。由于目前尚且缺乏有效的医治手段，医生当时估计他的寿命不会超过3个月。 如果未来肝脏受到影响，他可能会出现消化问题，呕吐，吃不下东西，日渐虚弱，需要靠输液来维持。如果腹腔积液持续增多的话，压迫到了肺部，他可能会变得呼吸困难，需要不停地借助针筒抽掉积液，减少肺部压力。你看他年纪这么小啊，就生了这种病，大概率是母胎遗传的，难怪长得这么好看还被人给丢了，捡来的时候身体里还保留着之前打过的疫苗抗体呢。猫咪这种生物啊，敏感善忍，是自尊心极强的动物，你可以不必给它花钱治病，勉强现在维持着，但请一定不要表现出厌恶和不耐，也一定别再抛弃它。 陪伴是对他最深切的爱意，可他却连这个机会都没给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 咪。